孙子兵法兵士第五，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关于 LibriVox 的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孙武，孙子兵法兵士第五。孙子曰，凡治众如治寡，分数是也，斗众如斗寡，行名是也。三军之众，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，其正是也。兵之所加，如以断头卵者，虚实是也。凡战者，以正和，以奇胜，故善出奇者，无穷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。终而复始，日月是也。死而更生，四时是也。生不过五，五生之变不可胜听也。色不过五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。味不过五，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。战事不过其正，其正之变不可胜穷也。其正相生，如循环之无端，孰能穷之？积水之极，至于漂石者是也。至鸟之极，至于毁折者竭也。是故善战者，其势险，其节短，势如阔弩，节如发机。纷纷云云，斗乱而不可乱也；浑浑沌沌，行圆而不可败也。乱生于智，怯生于勇，弱生于强。智乱数也，勇怯势也，强弱行也。故善动敌者行之，敌必从之；与之，敌必取之；以力动之，以足待之。故善战者，求之于事，不责于人，故能视人而任事。任事者，其战人也如转木石。木石之性，安则静，威则动，方则止，圆则行。故善战人之事，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，是也。兵士第五结束。